好，各位弟兄姐妹，还有第四来到教会的朋友们，你们晚安。 晚 安。 好，那我要请你想象一个画面，如果你遇到一个人倒在地上流血，你会想为他做些什么？再捅他一刀吗？不会嘛，你应该会想要帮他止血，然后为他叫救护车这样。为什么？因为你不想要他死，你希望他健健康康的。那有时候我们在脸书上会看到有一些人，他的朋友可能生病了，那他就会为这个生病的朋友贴文，然后又为大家为他集气这样子。对，那这时候不管他的朋友是什么宗教信仰，大家都说哦集气加油，我相信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希望这个朋友赶快康复这样。原因很简单。那再想象，如果有一天你看到路桥上有一个人在那边，他说他要自杀这样，这时候你会为他做些什么？踢他一脚吗？不会嘛，你应该会拉住他，你应该会叫他就是不要做傻事，健康的活下去这样子，这是最自然的反应。那再想象，如果你去殡仪馆，有没有人去没去过殡仪馆？哦，你们都还小，好，没关系。殡仪馆就是，如果有人过世了，会暂时放在那边，然后会在那边为他做一些丧礼这样子。如果你去那里走一圈，你通常看到的脸孔都会是哀伤的，都会是哀伤。为什么？从刚我所讲的这个例子，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我们都很习以为常的事情，就是没有人喜欢死亡。而且如果我们有机会维护别人的生命健康，通常我们都会努力这样子。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就算他不是我们的至亲，我们还是或多或少会有一丝淡淡的忧伤。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到底是谁教导我们要珍惜生命？到底是谁教导我们应该要排斥死亡这样子？如果这个世界的存在完全是出于偶然，那么我们何必那么在乎生命呢？死了就死了，有什么关系？少一个人吸空气，制造二氧化碳，不是很好吗？我们会在乎生命，是因为创造生命的上帝，他创造了我们。那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上帝也把他的标准、他的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就算在座的你不信上帝，你不是基督徒，其实你心里或多或少都知道生命是宝贵的，应该要珍惜生命。所以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人的生命故事。这个人他跟我们都一样，他是有血有泪有肉有生命的人这样，但同时他也是赐予生命的上帝，他是生命的源头，他就是耶稣基督。复活节的主角就是耶稣基督。那在座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你从小在教会长大，你也曾经受过洗，那我也要邀请你今天晚上你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吗？你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会关系到你是不是真的得救，你是不是真的基督徒这样。唯有真的认识耶稣，相信耶稣，你才能够真正明白生命的意义，也就是复活节的意义这样。因为我们的生命都从他而来。圣经上说到生命在他里面，他就是指耶稣，生命在耶稣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好，那耶稣从什么时候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呢？耶稣基督，很多人可能会说2000多年前在马槽里面，那也是我们几个月前12月的时候，我们庆祝圣诞节，那教会有办活动，也有演耶稣的故事这样子。是的，耶稣他作为完全的人，他是在2000多年前诞生在以色列的一个小城。但是耶稣基督他不但是人，他也是神的儿子，他也是完全的神，从永远到永远，基督他没有一刻不存在这样。耶稣基督是这个世界的创造主，圣经上有说到万有就是一切，所有的东西人事物都是借着他，也是为着他被创造这样。耶稣基督他是完美的神，所以他所创造的一切也是完美。那圣经告诉我们，一切的受造物其实都显出上帝的伟大能力还有智慧。就好像今天你如果去看画展，你看到一幅画，这幅画让你觉得好漂亮，你一定不会只是惊讶于这幅画好漂亮，你一定会想知道这幅画的画家是谁。今天如果你听到一个音乐，哇，你觉得好动人心弦，好好听，你一定会好奇，哇，这是谁做的音乐，谁弹奏的音乐，这样都显出这个音乐家还有画家的厉害。这样，上帝创造完一切之后，圣经也记载，上帝说，上帝看着他的创造的东西说，一切都甚好，就是分差非常好的意思。这样。所以当上帝创造完一切之后，这世界没有任何的天灾、疾病、罪恶，当然也没有死亡。上帝一开始创造的人 圣经的名字是亚当和夏娃，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完全没有障碍，他们完全的爱神，听神的话，他们也享受跟神的关系，也代表上帝来治理管理这个世界。然而上帝所创造的人却选择犯罪，他们没有顺服上帝的命令，他们没有听从上帝的话。不是因为上帝创造他们带有缺陷，不，上帝最起初的创造是完美，而是上帝所创造的人，他们使用上帝给他们的自由意志，选择不听上帝的话。当他们选择犯罪堕落之后，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影响了整个世界，所以开始会有各式各样的天灾、疾病、苦难，当然包括死亡。但这个世界一开始不是这样，是当人堕落犯罪之后，罪咒诅了，影响了这个世界，才开始有这些天灾人祸、苦难还有死亡。所以死亡从来都不是自然的，死亡从来都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就算我们无可避免死亡，但是不因为它的无可避免，所以它就是一件自然或者美好的事情。死亡是罪恶所带来的咒诅，每一个人没有例外，你再厉害再有成就，有一天你都没有办法避免死亡。不但如此，亚当夏娃的堕落也让全人类，包括你我，每一个人都堕落了。我们每一个人生来都是罪人，我们生来就倾向得罪上帝。好，那问题来了，你可能会觉得，如果你从来没有仔细听过基督信仰，那可能你会觉得比起很多坏人我还蛮不错的啊，为什么基督教信仰总喜欢说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是啊，在人的标准里面，或许在座的大家都还不错，这样我们应该都没有杀人放火过，对吧？而且我们可能也都还蛮乐于助人的。但是圣经对罪的定义从来都不是用人世间的标准来定义，而是用上帝在圣经里头所启示的标准来定义什么是罪。任何违反上帝的律法的态度或行为，就是得罪上帝，就是罪。这个世界属于上帝，所有人所有的受造物都属于上帝，所以上帝他有绝对的资格来决定是非善恶的标准。如果你有读过圣经，或许或多或少你会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标准是什么。基本上上帝的标准就是两件事情，爱神跟爱人。首先上帝要我们爱身边的人，就像我们爱自己一样。但是你我都知道，其实我们从来没有一天完全做到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这样我们常常是爱自己多过于爱别人，我们常常是在乎自己的需要多过于在乎别人的需要，我们常会嫉妒别人，当别人有一些好事发生的时候，我们很少会为他感到开心，我们见不得别人好，甚至有些时候我们会希望别人倒霉，幸灾乐祸。我们不喜欢别人讲我们闲话坏话，但是我们却经常在背地里面数落别人，讲别人的闲话。我们都希望自己被尊重，被别人喜欢，但是我们却常常暗地里轻看别人，甚至讨厌别人。如果想象今天有一台机器，它可以把你过去这一周脑袋里面所有的想法还有画面做成一个影片放出来，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愿意邀请大家来观赏你的脑袋的思想和行为所制作的影片这样子。我相信没有人愿意，因为我们的良心，我们内心深处都知道，不管别人看我们有多好，但是我们内心深处都知道我们常亏欠人，我们也为此感到羞耻。但是这不是最糟的，这不是最糟的，最糟糕的是我们都没有爱上帝。上帝不但要我们爱人，更要我们尽心尽力完全的爱他，并且是爱上帝过于一切。因为上帝他赐给我们一切，我们的生命、健康、聪明、工作、家庭、朋友、快乐等等，包括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里吹冷气，天花板不会塌下来，包括在座的学生，你们可以考上你理想的学校，或者不理想，但是起码你有机会受教育。这些美好的人事物，其实都是在彰显上帝的慈爱、良善和智慧，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为此感谢上帝，我们没有为此归功劳给上帝。对于我们自己的成功，我们总是有意无意的觉得，哎呀，这是我的功劳，因为我干得好，所以我能够有今天的成功成就。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谦卑一点，但是我们最多会感谢别人，感谢我们的父母。星光大道上那些艺人永远就会讲一句话说，哦，我首先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这样。但是我们总是不会感谢上帝，这 就赐给我们爸爸妈妈生下我们的上帝，这一切好处的来源，我们总是不会感谢他。你可以想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你会有生命？当然你会说，哦，因为我爸妈生我这样。那我再问下去，为什么你会有爸爸妈妈？你可能会很快的说，哦，因为我有阿公阿嬷这样。那为什么你会有阿公阿嬷？因为你有周公周嬷。是啊，这是常识。但是如果你继续不断的往上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其实我们不得不回到一个问题：到底这个世界从哪里来？到底我会存在这里的终极理由是什么？是上帝，是上帝创造一切。我今天能够在这里有生命，是上帝赐给我生命。再想一想，为什么你会顺利？为什么你会有成功？在座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所谓的人生胜利组。就像你是人生所有人生失败组，我相信你在人生中应该还是会有一些顺遂的经验。这样想一想，为什么你会有顺利的经验？你说，哦，因为我努力啊。那为什么你努力就会成功？这世界上有好多人努力，也不是只有努力。为什么你努力就会成功，别人就不会成功呢？你说，哦，因为有人连努力的能力都没有，但为什么你可以努力这样子？那有些人没有什么关系可以靠，为什么你就有机会遇到贵人来帮助你？其实你我，不管你有没有信上帝，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你内心深处一定知道，是这位看不见的上帝，他赐给我们一切看得见的好处。但是我们不但没有把上帝当作上帝来感谢和尊崇，我们更是把上帝赐给我们的东西拿来取代上帝。在座如果你是基督徒，我也要鼓励你来思考这个问题：在你生命中有哪一些好东西、美好的人事物取代了上帝在你心目中的地位，让你没有好好的爱上帝、敬拜上帝，反而去敬拜这些东西。今天有许多人会说，哦，我没有信仰，我没有任何的宗教。但是仔细想一想，任何我们坚定相信的价值观，其实就是我们的宗教信仰。即使它没有一个具体的系统，但如果你坚定不移的相信某一套价值观，其实那就是你的宗教信仰。任何我们最看重、最在乎的人事物，其实就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就好像我们的上帝一样。更不用说那些在庙里有人供奉实体的偶像。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信仰，每一个人他都有敬拜的对象，差别在于你所信的是不是真理，差别在于你所敬拜的是不是真神。我们的罪，圣经里头所讲的罪，很多时候不是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这一种会伤害别人的事情这样子。圣经只要讲的罪，更重要的意义是我们把谎言当作真理，把偶像取代真神。这个世界有多少的人追逐金钱、名利、地位、工作，把这些上帝给的好东西当作上帝一样来敬拜，却拒绝这位赏赐我们一切的上帝，并且放纵自己邪恶的欲望，只要我喜欢，没有妨碍到别人，有什么不可以？但却拒绝听从上帝的律法。其实就连我们外表的善言善行，别人看我们都很好，会夸赞我们乐善好施，这些善行也都可能成为取代上帝的偶像。是上帝他自己这位美善的源头，他让我们有能力来行善。各位弟弟妹妹，今天如果你有能力在路边扶老太太过马路，拾金不昧，哪怕只是10块钱、100块钱，你都捡去警察局，你行善的力量也是上帝给你的。但是我们的罪就在于我们不把这行善能力的功劳归给上帝。许多人会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所以信什么都一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人没有能力行善，没有能力真正的行出上帝所接受的善。因为再好的行为，如果不是出于爱神的动机，其实在上帝眼中都仍然是邪恶的。罪人对上帝的冒犯，其实就好像一个孩子从小被爸爸妈妈细心的养育栽培，爸妈也对他很好，但当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他对社会也有非常美好的贡献，可是他却不甩爸妈，他却离家出走，反而去认别人做他的爸妈。所以不管他在人的眼中多么有贡献，对他爸妈而言，他总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不孝子。罪人对上帝的冒犯与得罪，很多时候就像是这样子，不一定是我们真的做了什么 很道德败坏的事情，而是我们拒绝悖逆这位给我们一切的上帝。这世界上只有一位真神，他创造一切，而这位上帝他配得所有人用尽一生全心全力来爱他，因为一切都属于他。上帝是慈爱良善，不管你今天是否相信他或者拒绝他，其实他都一视同仁的赐给所有人生命气息， 还有阳光、空气、雨水，甚至给我们好的工作跟家庭。但我们是罪恶的，我们只要上帝给的好东西，却不要上帝他自己。而上帝是公义的，公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上帝他必须按照他自己的标准、律法、公正的审判，还有刑罚所有得罪他的人。圣经说，上帝对不悔改的罪人愤怒，上帝的愤怒完全的圣洁，完全没有任何一丝自私在里头，而他的愤怒彰显出他圣洁公义的本性。好，那有一个问题来了，基督信仰里面很多基督徒常会喜欢把上帝的慈爱啊、怜悯啊放在嘴巴，恩典、慈爱这样，但是却比较少提上帝的愤怒这样。但圣经非常常提到上帝的愤怒，我们不要觉得上帝会愤怒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你可以想一想，当你面对一件不公不义的事情，特别比如说你的孩子对你不知感恩、口出恶言，在座都有年轻人，可能没有孩子，你如果看到有父母在外面，他的小孩对父母骂三字经，你应该会觉得不高兴。那在座如果你已经在工作了，你辛苦赚钱缴税却被政府贪污，再更近一点的例子，小女孩光天化日之下被当街砍头，当你面对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你感到愤怒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因为我们应当在乎公义。所以当我们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当会愤怒。如果我们不愤怒，只证明我们要么没有公义的心，要么我们没有爱心、没有怜悯。而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上帝更有资格对不公不义的罪人愤怒，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上帝还要更圣洁、还要更公义。圣经说罪的代价就是死亡，而死亡是上帝对所有拒绝他的罪人最公义、最公正的审判，因为是人自己主动决定选择背叛、拒绝这位赏赐他们一切的上帝，所以死亡是最合理的结果。没有任何人能够透过任何的善行来抵消对上帝的冒犯还有死亡的咒诅，没有人。而这死亡，圣经讲的死亡不只是身体上的死亡，更是指我们灵性上、我们灵魂的死亡。意思就是我们被我们的罪捆绑，我们被我们与生俱来的罪性捆绑，因此我们只会不断的拒绝神、得罪神。我们爱世界，却拒绝这位创造世界的上帝。我们不能也不愿意来爱上帝、顺服上帝，这是罪所带来的结果，也就是灵性的死亡。有一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上帝会按照每一个人的行为来审判我们。如果按照上帝公义的标准，其实每一个人都应当下地狱，受永远痛苦的刑罚。这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的真理。而在地狱里头，只有上帝的愤怒，没有任何的恩典。你可以想一想，今生你享受过的任何的好处，在地狱里头其实都完全找不到。而你在这一生当中所能够经历最大最大的痛苦，地狱的痛苦，比那你今生所能够经历的痛苦还要更痛苦无数倍。全人类面对最大的问题，从来都不是贫穷，不是饥荒，不是战争，也不是污染。那些问题很严重，但不是最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过凸显出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世人都得罪了这位圣洁的上帝，而面临这位上帝的审判，走向灭亡。但是上帝是慈爱怜悯的，上帝为罪人预备了拯救。上帝差派他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却成为完全的人，在2000多年前降生在这世上。上帝唯独透过他的儿子耶稣来显明他自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认识耶稣就是认识神，相信耶稣就是相信神，拒绝耶稣就是拒绝这位神。耶稣作为完全的人，他在这一生中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他完全的顺服上帝，他完美无缺的遵守上帝每一条律法。但是当他30多岁的时候，他按照他自己所预言的，被他亲近的门徒背叛、出卖，他像罪犯一样被犹太人逮捕审问，他像畜生一样被罗马人鞭打凌虐，最后被钉上十字架。十字架是当时罗马人所使用的刑具，代表咒诅，代表羞辱。为什么耶稣会受难呢？因为犹太人嫉妒他，是的，因为罗马人鄙视他，因为他的门徒犹大贪财出卖他，都是。但这些都不是最终极的理由。耶稣的受难最终极的理由，是因为他要代替罪人受刑罚。如果在座的你是基督徒，你真的相信耶稣，耶稣是为你我这些罪人而死。 对耶稣来说，最痛苦的并非人对他的伤害，而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承受上帝公义的愤怒，完完全全的倾倒在他的身上。他被天父拒绝、遗弃、咒诅，这位本来跟天父最亲密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却被天父拒绝、离弃和咒诅。原本是我们这些罪人所该配得的审判，却完全的落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一切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免于上帝的刑罚，反而被上帝接纳，而同时上帝的公义仍然得到满足。这是耶稣为罪人所做的。耶稣爱罪人，所以他为罪人舍命受刑罚。天父爱罪人，所以天父为罪人刑罚自己独生子耶稣基督。圣经上告诉我们，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刚我们在台上的戏剧里头看到耶稣他复活了，圣经的记载，耶稣他死后三天复活了。如同我今天刚所分享的，如果刚刚我只停在我刚所分享的那一大段内容，如果只有停留在耶稣死亡，然后基督教就没有别的内容了，其实你现在就可以离开了，你也可以把基督教当作笑话一则这样。因为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么他的死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他的死就跟我的死没有什么两样，不能够带来任何赎罪的功效，他也不可能拯救任何罪人。我要念一段圣经的话给你们听，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六节，这里说到，我当日所领受又传教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位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如今还在，却又已经睡了。耶稣的复活是基督信仰里面最重要的核心之一。耶稣在地上的这一生当中，他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如果你有看过圣经，你大概会知道，耶稣曾经医治瘸腿的，他让瘫痪的人可以站起来，他让瞎眼的人可以得看见，甚至他让死人复活。但是最伟大的神迹还不是那一些，最伟大的神迹是耶稣他自己，当他死了之后，他自己又从死里复活。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一个人可以自己从死里复活，所有的宗教领袖都死了，唯独耶稣基督他受死又复活，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死了又复活，所以那坟墓是空的。耶稣的复活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代表他战胜了死亡，他也战胜了罪恶。我们所有人就如同我刚所讲的，我们因为我们的罪，其实灵性都是死亡的，我们不能也不愿意爱上帝，听上帝的话，反而我们都倾向得罪这位神，远离这位神。但耶稣他借着他的复活，为所有信耶稣的人赢得了复活的新生命。这新生命跟以前没有信耶稣的生命是截然不同的，这新生命是爱神的新生命，是认识神的新生命，是顺服神的新生命，是为神而活的新生命。过去我们是为自己而活，过去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爱世界，向这个世界。但耶稣复活的大能临到所有相信他的人身上，让我们从今以后可以为上帝而活，可以顺服他。这新生命不再追求世界得满足，而是追求这位创造一切、赏赐一切的上帝，以上帝为满足的新生命。我们可以因为耶稣的复活而分享他复活的新生命。所以圣经里面有一段话这样说，他说我们过新生命的生活，就好像耶稣基督他借着上帝的荣耀让他从死人中复活一样。我们应当像罪算自己是死的，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向神却是活的。所以这告诉我们，耶稣的复活与我们的复活是有绝对的相关。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今天也不会有复活的新生命。因着耶稣复活的新生命，所以我们可以从灵性的死亡中活过来，我们可以真的爱上帝，活出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而这复活的新生命也包括耶稣有一天再来的时候，所有信耶稣的人都会复活，是带着荣耀再也不会朽坏的身体复活，永远的和耶稣在一起，再也没有罪恶、痛苦、疾病、死亡、眼泪，只有和耶稣同在一起的快乐和满足。任何的宗教领袖，不管他是谁，他都没有办法救你。修行、打坐、烧香拜佛， 没有办法救你脱离上帝的愤怒还有罪恶。行善助人不能够救你，不能够抵消你的罪恶。任何宗教团体所谓的师父，即使他声称自己是耶稣的化身，那都是说谎话的假先知，他们自己都要灭亡，更不可能拯救你我。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耶稣的意思就是，只有借着他，他是唯一的拯救，只有借着他，靠着他，人才能够与这位神和好，罪得赦免，得救。唯有圣经所启示那2000多年前降生在以色列的小城伯利恒的那位耶稣基督，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代替我们罪人受刑罚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才能够拯救我们。我不知道对你们来讲有没有曾经听过基督徒跟你分享生命中的见证，我也不确定你们听到些什么，我也不确定当你们今天来到这里之前，你们对基督信仰有什么样的认识。但是我在这里有几个澄清，耶稣基督的福音绝对不是劝人为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义人，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因为我们如果没有耶稣，我们其实就只会得罪神，包括我们用外在最好的行为在得罪神。唯有我们悔改信耶稣，我们才能够真的有讨神喜悦的善行。第二个，耶稣基督的福音绝对不只是心灵寄托，甚至我可以说它不是心灵寄托，因为你可以从很多耶稣以外的人事物得到寄托。如果今天你所追求的只是一个心灵的寄托，让你心里面有平安，那么其实你可以不用来基督教，你可以不用花这个时间在那边听我废话这样子。如果你只是想要心灵寄托，你不需要找耶稣。但是我可以说，那些耶稣以外的心灵寄托绝对没有办法真正满足你，甚至那些东西会成为你的偶像，让你灭亡。唯有耶稣基督是一切美善的源头，唯有耶稣基督能够带给你最大的快乐和满足，是这个世界没有办法给你，你有钱有成就也交换不来的满足。第三，耶稣基督的福音绝对不是保证我们信耶稣就一定会在今生成功兴旺、幸福美满、逢凶化吉。基督徒跟非基督一样，我们都可能会得癌症；基督徒跟非基督一样，我们都有可能会失恋；基督徒跟非基督一样，我们都有可能被炒鱿鱼、被裁员。但耶稣来是要透过他的死亡和复活，拯救罪人脱离那最大的灾难，就是上帝的愤怒和审判，因为上帝爱罪人。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无论你的生活过得多么顺利，或者是你觉得你的生活很坎坷，无论你认为你自己有相信任何的宗教信仰或者没有，你都需要那受死又复活的耶稣基督，你都需要耶稣基督赐给你复活的生命。因为只要你不信耶稣，你的灵性就仍然是死亡的，虽然你现在看起来可能是活跳跳的，但是根据上帝的标准，如果你没有耶稣，你就是死亡的，你就是持续的在得罪上帝，在上帝的愤怒之下走向地狱。而你今生所追求的任何成就、名利、快乐、善行，你所信的任何耶稣基督以外的宗教信仰，都绝对无法救你脱离上帝的审判。如果你没有相信耶稣，终有一天审判会来到，而那些你曾经享受过的人事物，那些你曾经拿来取代真神的偶像，都会成为上帝定罪你的证据。圣经说，每一个人都知道有神，没有例外，因为上帝早就已经透过他的创造向我们显明他的存在，他的能力，他是永恒的，叫人没有借口说我不知道上帝存在。朋友们，你的内心深处一定知道世界上有神，但是你选择逃避他、否认他，因为我们都跟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一样，我们都想要自己做自己生命的主，而不愿意听从上帝的话，更不愿意让上帝来做我们生命的主宰。或许你今天听完我讲这些之后，你离开教会，你可能不会把我所说的放在你的心上，很有可能当你听完离开教会回家之后，你会继续过你原本的日子，但是你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死，没有例外，而且你不会知道你哪一天死。我们当中或许有一些人他在世上日子剩下不多了，或许有另外一些人会活比较久，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确定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死。而当我们死亡的那一天，如果我们不信耶稣，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得救了。这一刻其实就有许多许许多多的人因为不信耶稣的缘故，所以他们在地狱中受永远的刑罚。但亲爱的朋友们，我要请求你 趁着今天还有时间，悔改信耶稣。上帝爱你，如果你愿意悔改信耶稣，上帝就一定拯救你，赦免你的罪，让你成为他的儿女，而不刑罚你，不审判。悔改吧，何必灭亡呢？朋友们，在座的朋友们，我要鼓励你，呼求这位爱你的救主耶稣，向他认罪悔改，倚靠他为你所做的一切，他为你死，又从死里复活，呼求他用复活的能力来拯救你脱离罪恶，帮助你爱上帝，回到上帝的怀抱里。当你愿意真诚的呼求上帝拯救你的时候，其实主耶稣复活能力就已经临到你，赐给你，你也已经得救了。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借着他得救。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让我为你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今天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没有信耶稣，但是他们来到这里，他们可以听到，或许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也或许是唯一的一次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主，我愿你亲自的对他们说话，亲自的光照他们内心的罪恶，让他们打从心里的承认他们用尽一生都没有好好的爱你，都在得罪你。求你赐给他们得救的信心。主耶稣，恳求你复活的大能就临到他们的身上，让他们有复活的新生命，能够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你是救主，你为罪人死，又从死里复活。主啊，我也为我们当中已经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祷告，求你帮助他们更加的体会你复活的大能，让他们活在这世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难处，你都让他们永远相信你是复活的救主，你复活的大能能够托住他们，让他们有信心奔跑天路，直到救里面的那一天。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